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动听调频 Metro Radio FM 94.5 Beijing's newest radio station。 X 饭吃货俱乐部四岁了。 X 饭吃货俱乐部，我来到东京啦！ 嘉宾们会和哪些成员们为了美食同舟共济、并肩作战呢？ 这接下来这半个月是好是活，是有要死，就看这个签和谁在一起。这猪一样的队友还是神仙一样的队友？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，就怕猪一样的队友。 本周六晚六点，周日中午11点 ，X Fun 四周年日本行第一站东京美食大战即将开始。Metro Radio。 大家好，你正在收听的是 Metro Radio FM 94.5，每周六晚上六点，周日中午11点准时播出的 X Fun 吃货俱乐部，我依然是 Jason。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呢，依旧由我带领大家去世界各地寻找美食。我们 X Fun 吃货俱乐部呢，也已经四岁了，而我和孙夏呢，也整整是吃了四年啊。有时候我会想啊，如果我们再吃14年，再吃40年，直到吃不动的那一天。我们 X Fun 吃货俱乐部还会存在吗？